这是功德。我们自己心里头真的要执着摆在心上，那就三善道人天国报，这就错了。所以你说他不着相，他这个功德不着相，不然那个人出了名字的，出了钱他着相的，哪个对都对，哪个错都错啊，不着相都对，着相都错，就这么回事情啊。这才把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也就是古人所谓的看你用的是什么心，用心没有自己，只有众生希望带头给众生看，众生能效法，大家都能断我修善，至少他将来他出不了六道，他不走三恶道，这就好事情鼓励人修善。如果他更进一步行善修善，也教人修善，心地清净，心地与清净平等相应，那这是大乘佛法这不是凡人佛讲经的时候，3000年前说这个世界叫无住卧室，现在真正是染污到基础极重的染污，人不能接受佛法，你给他讲的不相信，他不听那佛就不能教他所以必须在这个世间把我们粗重的染污要放下用什么方法呢？用这一句佛号你就专念这句佛号，其他的都放下把心里面的杂念放下，把心里的妄想放下，把心里头的牵挂放下把情执放下，让你的清净心恢复一定的程度心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就决定得生。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能帮忙了，才知道念这句佛号不能缺少，要真念要真干，别念这个世界，这世界全是假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没有一样是真的。你真的把这个世界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想你能不去吗？哪有这个道理不可能不去越搞清楚想往生的这个意念越深巴不得现在就去《金刚经》上佛告诉我，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好不好你明白的时候， 对化身菩萨来说不好。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怎么会来了个佛法？佛法就变成染污了，佛法就变成障碍了。啊，佛法是帮助你过度，就好像大夫治病。啊，我们现在生病，佛法是佛法是药。啊，药把我们病治好了，药还要不要？不要了，才是健康啊！如果再要用药的话，你就错了，没有变成病了。啊，佛契机不违背真理，道明就在此地。那我们凡夫契机的时候不明理，违背了道理，那现在最明显的父母爱护儿子溺爱，啊，孩子欢喜啊，但是道理不知道，而且违背了道理。你将来他长大在社会上要吃很多苦头，那为什么不会做人？啊，现在学校学的是知识，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啊，这个亏就吃大了。啊，佛菩萨教人，契机还要契理。啊，他是用诚恳真实，我们学佛，第四个字不能忘掉啊，对人。对事对物要诚恳，要真实。啊，诚恳是态度，真实是用心。这就是不违背真理。破迷开悟的苦，就是离苦的路。什么是苦啊？不明了是苦。啊，不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对于事实真相，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啊，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六道轮回，是什么？苦啊，那是错误的结果啊。啊，那么宇宙万法的真相是什么？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这句话听得懂不懂？不懂。实在不懂。回见的真正把这句话搞懂了，搞明白了，你肯定万缘放下。啊，万缘是什么？心里头的念头、想法、看法全部放下了，全部放下了，那你的心变成什么？你的心变成清净，为什么没染污了？你的心不动了，不动就变成禅定，就是我们经济上讲的平等。啊，我们现在的心不清净。 啊，有自私自利，有是非人我，有无为利养，有贪嗔痴慢，那有没有啊？你心里头有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染污，没有一样都有好东西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知道万法皆空，万法皆是虚妄，我们没有见到虚妄，啊，正面上没有邪念。什么叫邪念？无念都是邪念啊！除了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之外，其他的念头都是邪念，都不是正念啊！在大乘经上讲，正念无念，无念是正念啊，一念不生的那是正念。啊，凡夫成佛怎么成的？看得破，放得下。这六个字，无上妙法了。啊，看得破是明白了。放得下时再也不受干扰了，也不受影响了啊！外头境界一切人事物都影响不了你，都干扰不了你，你就叫得定啊。得定是什么样的？得定就是不受外面事物干扰啊，为什么不受事物干扰？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也就是说，你不把它放在心上了，就不受干扰了。啊，身心健康啊，啊，法系统啊，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修净土，希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你身体有毛病，统统交给阿弥陀佛去治疗，自己不要操一点心，阿弥陀佛肯定把你身体恢复健康。要有信心啊。啊，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就没法事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要不然这佛教就白学了。啊，得其法，不得其用，你看冤不冤枉？啊，佛法得到了没用上，没有把它变成生活。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境界，生老病死啊，生相不可得，住相不可得，坏相不可得，男相不可得，女相不可得。你要晓得这些相统统不可得，你的清净心现前。为什么呢？这些虚幻的相、假相， 从你心里面呢全都清除干净啊，把它打扫干净都丢掉了，这些都是垃圾，清除掉了，你的心清净的，你的心平等，清净平等是你的真心。独特有这些东西就叫妄心啊，把真心变成妄心，错了啊，那就是凡夫了。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为我们鉴别六根啊，他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此方娑婆世界啊，简单说，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上的居民，六根哪一根最利啊？也就是容易开悟的二根。啊，这个世界看有看不明白的，他听明白，就耳根很利。啊，既然耳根利，佛用什么方式来教学？用音声。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讲经说法，用这个方法。啊，这是对耳根。啊，如果眼根利的呢，佛就不说话了，用种种现象让你看，看到之后你会恍然大悟。这样的根性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少，绝大多数的都是耳根，会听。啊，所以在中国，孔子是教学，用言语；在印度，释迦是用教学；在西方，像摩西、穆罕默德都是教学，全是用音声为佛事。啊，用这个方法来教，啊，让大家听清楚、听明白，从这个地方觉悟。这叫理入啊，他听明白了，万缘放下，入就是放下那我们听了不少年了，没放下了，这什么原因？佛说了，我们疏忽了，佛在经上说，佛子、佛弟子，用现在的话说，学生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呐，佛的学生要听佛的话，学习要按部就班，不可以劣等。我们没有按照这个顺序。那么到今天，我们小乘不要了，儒道也不学。啊，就来欺辱大乘，所以学了一辈子入不进去啊。不是佛教不灵啊，是我们没有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过失在我们，佛菩萨没过失，祖师没过失，宗教没过失，我们劣等了，明暗次序来。啊，所以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啊，没入进去。佛家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教学的手段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都知道啊，没照做啊，我们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那一定要有很长的时间。慢慢来断习气，来断烦恼。啊，对我有恩的人，知道报恩；对我有怨的人，啊，他怨恨我，他回报我。啊，他障碍我，甚至于陷害我，一概不计较，平等对待。那为什么他有这些态度来对我？我们没有开悟，没有宿命通，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因果，决定有前因，前因不在这一世，在过去时啊，一定有啊。佛教导我们对于冤亲债主要懂得化解，那要化解恩怨，要平等对待啊，甚至于要格外加以照顾，帮助他们降低罪业，也就是将来的果报，要帮助他们减少痛苦。真诚心呢，爱护他们呢，那最普通的做法，自己修持，积功累德了，要回向给他们。啊，他们这一生迷惑，来生后世会明白。明白之后他就报恩了，啊，不会再冤冤相报啊，就化解了啊，这非常重要。大乘经上佛常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是自心变现出来的。佛经上用的最多的比喻是用做梦，因为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梦中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醒了之后痕迹都找不到，不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今天在六道各轮回，在十法界流转，通通是梦境。啊，觉醒过来之后，六道没有了，无量界等于零。啊，遍大千世界也不存在，不是真的。所以佛教给我们应作如是观呢，你要常常这样想法就对了。啊，该学的要学，该放下的要放下。啊，那么我们今天麻烦在哪里呢？就是妄想执着，不能放下。放下妄想执着，便是如来智慧的相。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求不要把自己的妄想杂念当作宝贝，啊，不要把分别执着以为自己高人一等，错了，法法平等一如。彻底放下就对了，有一桩放不下就是障碍。所以念佛法也要放下啊，《金刚经》上明文告诉我们，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我们今天因为很想放下，它就是放不下啊，这什么原因？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对于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没懂啊，没有相信啊，啊，为什么呢？不肯放下妄想执着，就是没懂。真听懂了，理由放下妄想执着四无，真入境界了。放下多重要啊！啊，身心世界，知道它是虚幻不真，假象， 你受用欣赏它没问题，不妨碍。你要执着它，你分别它，它就让碍了。换一句话是学大乘菩萨学什么？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就学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是真正大修行人。啊，果然放下了，你就成佛了。不能同时，必须放下。啊，先放下执着，成阿罗汉，再放下分别，成菩萨，最后放下起心动念，成佛。分三个阶段，叫慢慢来。啊，这叫渐入，逐渐逐渐起入。同时放下叫顿入，立刻就入进去了。那我们现在顿不了，渐也不行，效果不彰，用什么方法？用阿弥陀佛的方法。阿弥陀佛的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入极乐世界，入弥陀的法会。啊，入极乐世界，入弥陀法会，决定一生正得如来智慧德相。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到极乐世界再放下，先到极乐世界，这个可以带去，这叫带业往生。带什么呢？带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带去。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心、愿、行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这一部经上没有一个字怀疑，没有一句话怀疑，真心。第二个条件，真正想去。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留恋。啊，这个世界跟我没关系。全盘放下，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意向转念，我只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啊，方向西方，目的极乐世界。断念阿弥陀佛，啊，其他的法门统统放下。啊，黄念老把这个注解完成之后，重新校订，工作完了，念佛求往生， 念了六个月，每一天140,000声佛号，他老人家亲口告诉我的，低顶念佛啊，念得很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一天140,000声。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一向转念的。啊，具足这三个条件呢，决定得生。啊，佛开始教化众生，跟大家讲苦集灭道，讲这个道理，这是小乘。苦是我们眼前所受的，很好懂啊，啊。佛说法，先说果，再说因。啊，说果，大家有深刻的印象。有很深的体会。小乘经里边都说这些。啊，苦有三苦，有八苦。佛说这个，大家不能不承认的。现前所受的。啊，然后告诉我们，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起来的。集是集聚，烦恼是集，善不善法，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一切众生无非是自作自受，没有例外的。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是报啊，前世所造的业感的现前所受的果报，一丝毫差错都没有。所以如果要是真的明白了，事实真相了解了，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心平气和。为什么？知道我应该受的，我只好接受，不怨天不由人啊，怨天由人，那自己在造罪业了，错了，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怎样离苦得乐？修道，看破放下。啊，修道从哪里着手？从看破。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佛教学从这入门的，这是事实真相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今天误会了，我们的观念错了。如佛所说的相违背了，我们坚固之处有我，啊，都知道这是错误，啊，都知道我们所受的只有苦。没有乐，我们的念头无常，前念灭，后念生，啊，一切法皆不可得了，我们患得幻视，天天干这些错误事情，与道品相违背，教化众生，众生要有福啊，众生没有福不好教啊，众生真正有福报，投胎到这个家庭来，父母有福，父母有德行，有教养，他懂得怎样教儿女，叫儿女有福啊。啊，所谓福报，真正福报，不是指大官贵族，不是指拥有万贯家财，不止这些，是指啊。他家世世代代都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是真正有大福报。啊，世间的言论对于了生死出三界破迷开悟毫不相干，啊，菩萨不说这些话，啊，佛菩萨在一起讨论什么？怎样超越轮回？怎样超越十八界？啊，怎样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证得究竟一乘？这是菩萨们最爱听的，啊，最欢喜的事情。 啊，佛经上教我们用梦幻啊泡影来看一切法，一切法是梦境。不能说他没有啊，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梦里明明有，醒过来一无所得，一些法跟梦境完全相同。不是真有，啊，那佛经上称它呢，称它做妙有，啊，妙有非有，就像梦中境界，梦中境界有妙有，你看在梦中，好像真有其实。醒过来之后没有了啊，痕迹都找不到。我们有道是妙有，十法界也是妙有，我们自己不知道啊。现在听佛说法，哦，有这么回事情。佛说法非常客观，佛没有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信他的。佛没有这个说法，佛要求我们把他所说的你亲自去证实，是佛家讲的信解行莫乎是证，真正证实了，那你就得坚信。啊，所以佛给我们留下的经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我们从经典里面得到很多信息，这些信息都是我们根本无法觉察的。那像极乐世界的信息，都是佛说，我们怎么会知道？第二个信息呢，是给我们做证明的。我们通过修行证得了，证得之后可以跟经典对照，像经典上所讲相同，那就是真的。你所证得的境界与经上讲的不一样啊，那就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法叫我们求证啊，我们在梦中，梦中六根语言六尘境界有啊，眼见色耳闻声呢，清清楚楚啊，明明了了啊，有啊。醒过来之后，梦中的六根六尘六识知不可得， 梦中的更真实，叫妙有，叫不断之无。做梦的时候没间断，前面是梦境灭了，后面梦境又跟着起来了。啊，梦境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啊，都不相同，它是相思相续相。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那是相续。那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是我们感官上所感受的，而实际上呢，可能与这个恰恰相反，是小同大异。真的吗？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梦境里头所缘的范围是梦境极小的一个角落，不是全体。那全体是什么？全体是变法界虚空界，太大了。我们这个小角落里头啊，大同小异，外面呢，外面大异小同。那我们很冷静去观察，能体会得到。啊，能大师告诉我们，自性能生万法，能生整个宇宙。从整个宇宙啊，那就是大异小同。没有实性呢。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没见到啊。我们把梦中的现象完全当真了。因为真有啊。我们对自己、对环境、对人、对事、对物看错了，叫见惑；想错了，叫思惑。这种错误是因，因所感得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这一场梦境。见思烦恼断尽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修行，修处理法，处理世间，啊，要从哪里修起呢？从见思烦恼修起。像我们脱衣服， 先脱外面这一件，最外面这一件尽是烦恼，当中的尘沙烦恼，最里面的无明烦恼。啊，迷的时候是从无明烦恼开始，尘沙尽是。断的时候要从外面先断。那大乘经教里头许许多多的经文非常重要啊，像这个地方我们念的知一切法悉皆空寂，这句话重要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把一切法呢都当真了，当真他就在里面生起贪嗔痴慢啊，想占有他，想控制他啊，起这些妄念的全是烦恼，全是习气，果就是六道轮回了。啊，六道里头三大区块，我们现在在欲界最底层啊，欲界第一层的底层是无间地狱，在最下面啊，我们还算不错，六道里头现在属于人道啊，那问题，我们像不像一个人？如果像一个人，我们在人道里头能保持。为什么呢？来生呢，还到人道，不会堕入到恶鬼地狱出生，不会。那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在中国古代的标准是无常啊，常是永恒不变的，叫常啊，五个字啊，仁义礼智信叫无常啊，这五个字我们都能做到，来生的人生不会失掉人生，这五个字也是做不到，来生不可能再得人生啊，我们这一生能得人生是前世这五个字我们做到了，这五个字跟佛法里面无界意思相同啊，换一句话说，在佛法里头我们这一生把无界十善做好，来生呢不是人生啊，得人生呢佛告诉我们三界同苦啊，一定要发心啊，处理三界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 言辞妙极了，字字句句感动人心啊！极乐世界这样的殊胜庄严，怎么能不去呢？我们如果真正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能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吗？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真想去，巴不得现在就去。啊，现在去，现在解脱了；明天去，明天解脱；明年去，明年解脱。为什么不现在去？啊，现在为什么不能去？去不了，烦恼、习气、业障障碍我们念佛了，障碍我们的心愿呢。我们虽然信不透彻，还有疑问，虽然想去离不开世间，对这个地方有贪念，总而言之没真正搞清楚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些问题全没有了。诸法真相是什么？是空无所有。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妄舍弃了，真就现前。妄是什么？妄想、妄念。不要现在外面，是妄言、妄想。啊，我们能把这个放下？真真心，真心就现前。真心是清净心，真心是平等心。啊，清净平等就现前。用真心，真诚。啊，真诚到基础。信德自然流露啊，不用人教啊，大其义自见的。古人教给我们用功的方法，句句真实。我们要相信啊，相信的人就有福了。 我们用心呢要转，用心要一，不能用二心，要专一。专一开启自信本有的智慧，能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变现的，自信在哪里？自信就是万法，万法就是自信。啊，好比我们做梦，梦是下意识变的，下意识在哪里？整个梦中境界就是下意识。啊，下意识变成了形象，让你看见，让你听见，让你接触到了。啊，它不现象的时候，你不知道啊。现象就知道了。佛把这桩事情对我们说清楚，说明白。我们再不怀疑了。